所以呢，今天贴心的孟阳就为大家来准备了一本境外旅途防骗的秘籍，赶紧来翻看查阅一下，做一个聪明的游客。套路一，某某景点某某酒店今日关闭了。哎，这个套路典型的国家和城市呢，就是曼谷和印度。曼谷一般大家都会去到大皇宫嘛，大皇宫作为标志性的建筑，所以呢大皇宫一般不会轻易因为任何原因关门。在大皇宫附近这样的骗局非常的多，大多呢都会是一些长得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善良的泰国大叔或者泰国大婶来问你，哎呀你要去哪儿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一般来到大皇宫附近，不是去大皇宫就是去卧佛寺，对不对？然后告诉你呢，大皇宫今天不开门，哎呀这怎么办呀，主动推荐你附近的什么什么寺庙，然后呢还会随机的帮你招揽一辆嘟嘟车，这辆嘟嘟车呢会带你去坐船去到什么什么寺庙或者是什么什么所谓的水上市场。最后你会发现啊，船的费用非常的高，寺庙呢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受当受骗了。一般的骗子啊会把游客引到这样的游船上，说会经过一些水上市场和寺庙，价格呢有的可能会达到800泰铢，100多块钱吧。其实啊在曼谷坐这样的游船最多也就20块钱人民币。而且呢如果说去到水上市场，真正要去水上市场值得一看的呢，距离曼谷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的路程，而且那儿的商品啊无论是水果小吃再到工艺品纪念品非常的多，所以呢花上一个上午的时间可能都逛不完一个水上市场，别说一个瑜伽船行驶个10来分钟就能到达的地方了。所以呢如果去到泰国告诉你，哎呀大皇宫不开门，一定要警惕了，可能这就是套路。不仅仅是泰国，印度呢也会用这个套路。在印度旅游啊经常会跟阿三哥来斗智斗勇，阿三哥呢就是印度的嘟嘟车司机，他们啊骗人的招数万年不变，最常用的就是告诉你，哎呀你要去的这个酒店在装修，你要去的这个景点啊关门啦，你要去的这儿呢被烧啦，正好修路过不去，各种你想不到的理由，然后呢会带着你去到一个山寨的游客中心，而这个中心啊就会给你推荐去到什么什么什么酒店，这个价格非常的贵，这个套路环环相扣，一不小心就会入坑。有位听友叫做探云，他跟我们说，他说有一次坐上印度的这个突突车，没多久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游客咨询处，司机说里面可以换钱，本来以为啊是正规的换钱地儿，没想到里面的人表面上谈汇率，谈好了汇率却迟迟的也不把钱给你，磨蹭半天，这过了一会儿呢好意的问说你要去哪儿啊，一听我们的酒店，哎呀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啊因为10月2号有庆典所以封路了，车进不去。这个时候呢突突车司机也会过来说，哎呀进不去那个区域。探云这位朋友啊非常聪明，他说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已经在酒店等我们了，所以啊这印度的阿三哥也就没办法再把他们骗过去了。这是套路一，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套路二。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

细雨，你也无需有太多的言语，也会拥有不同的天地。我可以慢慢的忘了你，一吻之前的你给我最美的回忆，才无法抹去深爱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出门在外不同的国家有什么样不同的骗人套路啊。刚刚说了套路一，我们再来说一说套路二。套路二是什么呢？哎， free 免费送你的，免费的。这些国家有哪些？美国纽约为主啊，意大利米兰和罗马为主，还有法国的巴黎、土耳其。在米兰大教堂前面有一个广场，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在那儿有好多的鸽子，不仅鸽子多，骗子也多。而且呢，这些国家的骗子使用的套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往你手里塞东西。最常见的呢，还有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有一些黑人会给你塞音乐 CD。在米兰大教堂前面的广场呢，会给你塞什么呀？会给你塞喂鸽子的饲料。而且呢，还会有一些地方会突然蹦出来，往你手上系一个红绳子，防不胜防啊。这些骗局啊，一般对女孩子下手的比较多，而且呢，一旦放到你手上之后，价格就是5到10欧元，根本不给你退货的机会。这个时候怎么办？当然要果断的拒绝了。再来说一说套路三啊，套路三是什么呢？就是 no， 那是一个的价格。这些国家呢，典型的国家和城市就是印度和泰国。哎，又是这两个国家。在普吉岛上有一些红色的嘟嘟车，偶尔会遇到一些不地道的司机乱要价。所以呢，如果大家在打车的时候啊，砍价一定要问清楚。这些套路啊，经常会用在出租车的车费上。而且呢，在印度的一些嘟嘟车，或者是在曼谷和普吉岛一些黑车司机当中更加的普遍。一般呢，会把这个价格要得非常高，然后呢，我们就会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哎，谈到一个合适的价格，哎，说好吧，你们上车吧。结果到达目的地之后，司机就会把这个门锁上，不让你下车。说为什么呀？刚刚谈好的价格啊，是一个人的价格。哎，我突然觉得这跟咱们国内青岛大虾38块钱一只是一个套路，是吧？所以呢，再加个城市啊，青岛。 通宵俺得请到张大，俺爸俺妈叫我讲情的话，那要是没来过叫我跟恁拉拉，后娃绿树比海蓝天，这就是我的家。这来小孩会拉琴大门会演戏，满街里都是帅哥靓女，足够六个人都一块打勾旗，足不够的话咱就观展瞧起。青岛人是 青岛人， 青岛说了嘎啦是 蛤蜊， 我是你是，这就是青岛话，容不容易？青岛人是 青岛人， 青岛说了嘎啦是 蛤蜊， 我是你是，青岛话就是这个样，你也说两句。俺青岛人都很仗义，你要有什么困难俺绝对帮你，你要没困难那是得好的，我去领你洗个海澡咱还比清屁。哎，俺青岛历史也很了不起，琅琊台连秦始皇都很着迷，海上名山说俺青岛老山排第一，叫住大秧歌扭扭枪身剪梯。 除了坐车的时候会有这种一个价格的套路之外呢，有的时候拍照也有这种一个人的价格的套路。哎，说拍照是一张的价格呢，还是一个人的价格呢，还是一个姿势的价格呢？这种呢就可能要蔓延到其他的地方了。在印度拍照啊，经常是谈好的价格，最后一个 pose 一个价格，就可能你摆一个 pose 就是这个价格。有一位朋友叫边缘，他呢去到印度跟眼镜蛇拍照，结果呢这个阿三哥就来了一句说，你已经摆了五个 pose 了，五个人100块，那是一个 pose 的价格，所以五个 pose 500块。幸好啊我们这位朋友他们人多势众，死活就不承认他的这个理论，一边争执一边逃离了现场，还好那个阿三哥没有放蛇咬你们哈，顺利离开。在人多的时候啊，如果觉得自己理亏可以强势一点，那么人少的时候那就可能要吃哑巴亏了，怎么办？所以在谈价格之前一定要问清楚，这是一个人的价格还是一个 pose 的价格。出门在外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货币的问题，而且呢由于出境旅游它货币不一样，很多骗子就看上这块肥肉了，就是在货币上面跟大家来做文章。尤其是有的一些国家需要流通好几种货币，比如说越南就是其中一个，无论是坐出租车呀或者是在酒店住宿啊，好多朋友也都遇到过。因为在越南啊美元是直接流通的，所以很多当地人呢更喜欢收美元，尤其是在价格方面故意不提这个货币单位，直接说个价格。哎，好多朋友觉得哎呀这可能是越币吧，但是在结账的时候话锋一转说我刚才说的是美元，突然发现哎呀又进到别人的套路里面了。我说的是美元，这也是套路之四，典型的国家呢就是越南。尤其是到胡志明广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干什么一定要问清楚是美元还是越币还是人民币。 炒肝二两羊肚，拍个黄瓜凉拌香菇， 这个真没有。 爱情就像包子和醋，风风雨雨彼此来呵护。虽然我挣钱不算多，你却与我同甘共苦。亲爱的，我不会辜负你对这份感情的付出。我在清风包子铺等待着我们的幸福，我的心只为你跳舞，在一起的朝朝暮暮。我在清风包子铺再来一碗山西老陈醋，品尝着春天的幸福。你是我最好的礼物。 而且啊，在货币上面，尤其是像越南这种国家，好多零，你需要换越南盾的时候要好多零数半天。有一位朋友叫做旺，他说有一次在越南坐三轮车到胡志明大教堂，两个人是15000越盾，折合人民币大概5块钱吧，所以他们觉得特别便宜，然后我还反复确定了这个价格。他还亮出来一张宣传页，上面是照片，下面的价格呢就是15000越盾。可是到了地方之后，这张纸上的价格就变成了150万越盾。这150万越盾可是500块钱呢。当时啊，他们两个小姑娘也不敢太强硬，最后很无奈被收了20万，大概不到100块钱吧。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鸳鸯菜单。虽然说啊没有被收500块钱，但是多收了几十块钱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给这个整个的越南行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旺也说，他说因为这件事对整个行程都觉得欠欠的。再来一个套路啊，就是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比较常见。这个套路就是给我检查一下你的证件，假警察。没错，这种骗局呢一般会出现在欧洲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附近，会有一个黑人啊穿着当地的警察制服，在旅途当中就拦上你了，要求你出示护照、打开背包、钱包接受检查，理由呢可能是关于毒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说看你的钱包，然后呢说呀感谢你跑了。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寂寞的星空，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号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 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I am Marisa from Thailand.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 Marisa 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 ่ะ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Just watch.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哎，今天呢，我们在江湖上飘一飘，怎么能躲刀？来教给大家。说了好多在旅途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套路啊，骗子不少，但是好人也不少，也不能把所有人都当成好人。所以呢，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啊，一定要想一想该如何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遇到了别人给咱下的套，该怎么办呢？首先啊，在你确定目的地之后，应该提前的来做功课，对目的地足够了解，这样呢可以帮助大家及时避免骗局的发生。骗子一开口，可能你就有所察觉了，尤其是你在看过别人旅途经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哎，不能相信过于便宜或者免费的事情。针对当地人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也不能全相信，一定要多问几个当地人。一般呢，这些骗子下手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单独旅行的女生，或者是正在看地图找攻略面露难色的游客。然后呢，你就要对主动提供信息的当地人保持警觉了，可能他们是恶心肠，当然更大的机会他们可能就是骗子。多问几个当地人，基本上就能辨别你的信息是否是正确的。如果遇到非常热情的当地人来为你指路也好，为你支招也好，这个时候啊也不方便直接拒绝，怎么办呢？装听不懂。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逃避办法。为了避免打扰，直接就装听不懂，哎，你在说什么？基本上骗子的话就会很快没有耐心重新寻找他的猎物，这个时候也是你脱身最好的时机。如果面对直接主动给你塞东西的这个套路，一定要果断拒绝并且快速的离开，从表情到行动上都要表示出自己是坚决不要的态度。如果面对的是一些纠缠不休的骗子呢，也要明确表示，你再纠缠的话我就要打电话找警察了，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所顾忌。如果遇到翻脸不认账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学会留下证据。出门在外，大家都会带手机和相机，所以呢，除了用它来拍摄美景、美人之外，也要 作为留证据的工具，尤其是遇到前后不一的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录音，或者用照相机拍下价格，让骗子无言以对。如果在欧洲遇到一些假扮警察的情况之下，一定要保持冷静的状态，要求查看对方的警官证件，否则呢，你不需要配合他。如果碰到敌强我弱，哎呀，这个黑人警察非常的强壮，自己很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很难得到帮助的话呢，损失一些钱财来自保，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啊，所有的套路破解方法总结起来就是什么呢？拒绝主动搭讪，不要贪图便宜，保持警惕和耐心，尤其是在旅途当中也不乏有真心帮助的，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擦亮双眼，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即使啊真的遇到了一些比较糟心的上当受骗的事儿，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毕竟旅途当中有开心有不开心才完整嘛。大部分旅途当中遇到的人呢都是真善美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对旅途这件事儿失去信心。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波，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那那那那那那那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直画着孤独的笔，那夜空的月也不再亮，只有个忧郁的孩子在唱，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听由天 天下大福利 FM 九九九联合神州国旅在4月10号组织了一场台庄自驾的4日游，会去到乾隆赐名的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以及天下第一故中国富士山之称的抱犊故。花开时节，让我们一起追寻记忆当中的地方，价格非常给力。自驾台儿庄4日游，包括抱犊故、熊耳山以及台儿庄古城的首道门票，全程3个早餐、4个正餐的用餐，还有1晚4星酒店以及2晚准寺的特色古城客栈住宿。同时，自驾过程还有一位专业领队来带你玩。报名咨询电话400-010-0808，或者关注周游俱乐部微信号以及神州国旅天猫旗舰店来咨询报名，价格是1360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See you. OK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你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们今天最后这段时间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免税店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吕小笨来问我的他私信我他说哎呀我们出国去遇到的一些免税店是否真的便宜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件事儿啊尤其是东京有好多所谓的免税店旅行团经常去不过要注意的是里面有一些呢是中国台湾或者是大陆人开的里面有一些东西会很贵而且会有一些假货但是在东京一些大的商场只要你免税品买够10800都是可以免税的根本就不存在免税店的说法像一些电器尤其是以前老牌的日本电器店啊，现在都是苏宁控股的专门来做游客生意再来上野阿美横那条街有很多的假货尤其是手表还好就是在日本的假货明显是有假货价格的另外呢日本的一些二手名牌店如果是比较小的也可能是假名牌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很懂不是很会鉴别的话购买一定要慎重了很多很多的商店里面啊有的时候同一个价格同一件商品的价格并不像传言那样各地都是一样的我就曾经遇到过同样一件东西一条街对面的两家药妆店价格差了50%所以呢如果你有足够的购物时间的话一定要多逛几家店来比比价格还有一些热门的商圈它的购物一定不要急着前去车站前面的一些药妆店因为里面的东西会贵一些而且基本上没有优惠如果你走向一些岔路口的小巷子里面那里面的正规药妆店东西会便宜很多有的时候折扣很多药妆店啊到处都有再远一点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大但是人流比较稀少也比较大但是人流自然稀少要近很多价格呢自然会比较好多朋友觉得日本旅游很安全，被骗指数很低。真的，最近不乏有一些钻空子骗大家的所谓的日本产的优质商品，包装上面也写的 Made in Japan， 但是买回家查一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公司，要么呢，就根本就不是日本产的。所以呢，提前做一做功课，把自己要买的列一个清单，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总而言之啊，不是免税就是便宜。免税店的东西呢，大部分它基本价格就很贵。同样的东西，在不免税的大商场、大超市或者是会员店，价格会更低。如果再加上打折或者免税的话，更加划算了。比如说，在游戏专卖店的会员折扣可能会达到20%。同样的东西，不同的商店价格很多，货比三家。不要沉迷于免税店，也不要觉得哎，别人从免税店带过来的就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便宜的。好了，也给大家讲一讲，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事儿啊？如果你在旅途当中遇到过什么好玩的以及不好玩的事儿，都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了，这里依然是听友天下，我是孟阳。清明假期一定要谨慎，不要上当受骗。好了，拜拜。 Remember the night you were with me, fell asleep by my side. Strangers together, your hand in mine. How come we never came closer when all the stars were aligned? I thought we had a moment. I dream of dreaming dreams of her.Twilight, she's a constant blur. The picture's clear and I'm still factious fiction. I seem to miss the missing part. She's still my favorite work of art. The picture's clear and I'm still factious fiction. And nothing has changed, cause I'm still factious fiction.Maybe imperfectly formed in this contradiction, you never found out who it was she never found in me. 的浪漫太不及格，你猜中却还配合，没说想做这个记录你我写三句，身旁你的眼红了，想起来怎么像梦，笑得美好，大的感动，试过了多少个秋冬，沦为下片的